世界留下希望的牵连，不告而别，不告而别，不想在你的世界，我的世界留下希望的牵连。 抱着吉他唱自己的歌的这个时代，就像这首歌的名字一样，不告而别。有一位女歌者，她非常的幸运，因为她经历了民歌最辉煌的那个年代，她叫潘越云。潘越云的童年时代没有太多的娱乐，她小的时候住在一个四层楼的洋房里，那是一幢巴洛克式的建筑，听起来非常的梦幻。而她的母亲是一个音乐爱好者，喜欢收集上世纪五十年代的上海流行音乐，白光、周璇这样的歌。他的兄弟姐妹则喜欢那时候的西洋流行音乐，而正是这些唱片灌注了对潘越云最初对于音乐的了解和认知。在高中时期，他开始在 pub 演出，通常是抱着吉他自弹自唱。当时在那个餐厅里演出的也有一个重量级的女歌手，你一定知道她的名字，她叫苏芮。每当苏芮唱完休息的时间，潘越云就会接替。但是更让人意想不到的是，潘越云竟然比苏芮更早地发行了自己的唱片。他在朋友的推荐下，滚石给他寄了一张车票，然后他坐上了这趟列车，在台北的录音间里试唱了三首歌。没有想到因为这三首歌改变了今后几十年的人生。这也是一首在他生命当中非常重要的歌，野百合也有春天。 仿佛如同一场梦，我们如此短暂地相逢，你像一阵春风，轻轻柔柔吹入我心中。而今何处是你往日的笑容，记忆中那样熟悉的笑，可知道我爱你想你愿意念你深情永不变，难道你不曾回头想想昨日的誓言，就算你留恋开放的水中娇艳的水仙，别忘了山谷里寂寞的角落。像一阵春风，轻轻柔柔吹入我心中。而今何处是你往日的笑容，记忆中那样熟悉的笑容。你可知道我爱你想你愿你念你深情永不变，想想昨日的誓言，就算你留恋开放

在歌里唱到的西门町的木吉他餐厅，到如今已经是不复存在。歌词里说，1985年初次登台演出，前面是芝麻龙眼，后面是周华健。周华健无需多说，但是芝麻龙眼听起来可能会有一些陌生。他们是台湾民歌时代在80年代出现的一个女子二人组合，在88年的时候以芝麻龙眼的名字发行了自己的第一张专辑，在那个时候也是引发了非常大的回响。一切都非常的顺利，但是偏偏造化弄人，也是在不久之后的3年，其中的一位成员不幸的在一次车祸当中丧生。这对组合有如天籁之声的和声也是再也不复存在。这是他们的第一首歌，动不动就说爱我。 因为我在六角市嗰阵时都吊过威亚，我知道戚柱咧系好辛苦下嘅。 而家条威亚仲戚柱，你知唔知啊？我哋唱歌啦，好嘛 ？OK。 我 哋落去行下啦。 又由边边开始好咧？ 哎呀！ 手突然的隐隐痛，如空越来了真寒风，没法强忍。看你偷一的眼，看你朝思夜盼，我再出都会懂。明知是认舍不得你，我亦宁愿让情有质疑中。若你要走，你只需讲一句，对我狠心地去，说爱今天告终。哦哦哦， 怎么偏躲于漆黑中，让我永远看你看不透，再不想担心，也不想一切被盗。人人再次偶遇于街中，望你坦的一刻出现实报，而男人最痛，男人最痛，算这种。 呢度。我哋通常咧都系喺啲电视台度咧唱出啲歌咧，通常都系啲会系我哋呢啲歌嘅， 系咪？龚医生、白文文嗰啲啊。 丈夫为何不肯断送？我问，如因为难弃这情衷， 愿你放心，我会好好的过。我怎么的错误，也胜过今天似火。Oh, oh, oh, oh, 怎么偏躲于漆黑中，让我永远看你看不透，再不想担心，也不想一切被盗。但一出事又已于街中望你，忐忑一刻出现失控。男人最痛，男人最痛，算这种。 明知是认舍不得你，我亦宁愿让情有质疑中。 若你要走，你只需讲一句，对我狠心地去，说爱今天告终。 俾一届俾掌声好吗 ？Thank you。再次多谢你。 听众朋友，最近两起汽车撞老太太的这个事件呢，在全国有车一族里引起了轩然大波。一起呢是因为找不到证人，车上没有安装行车记录仪，到底是撞还是没撞，成为了一宗悬案。但是汽车司机被判赔偿十多万。另一起事件的司机可幸运多了，因为车上安装了行车记录仪，是撞人还是做好事一目了然，轻松摆脱了诬赖和扯皮。

一首歌也有生命， 每一次听就是他的呼吸在延续。他经过你童年的杂货铺，经过你初恋的山楂树， 清风吹拂不停在茂密的山楂树下。 你变了容颜，他却不曾改变。 一首歌的生命，是他路过你的光阴。最美时光， 最美时光，我是钟静。前些年无意中看到的一条新闻到现在还记得，那条短短的新闻说，木船、木吉他、民歌餐厅已经相继倒闭，如今在台北市中心已经难以找到民歌餐厅的身影。上世纪70年代台湾民歌运动风起云涌的时候，民歌餐厅在那个时候是多么的让人艳羡。从民歌餐厅驻唱起步的歌手也有非常的多，所以民歌餐厅又被称为是歌坛巨星的摇篮。最美时光，我们一起来回忆台湾乐坛的民歌时代，那些从民歌驻唱开始的歌者。以苦情歌手出道的张宇，他在年少的时候却是一个排斥唱靡靡之音、很不羁的少年。出门之前洗一个头，头发还没有干就骑上摩托车，到了餐厅门口，头发自然成型，然后开唱。这是17岁的张宇在民歌餐厅驻唱的样子。上大学之前，他就曾经在民歌餐厅唱歌，上了大学也一直在唱，背个吉他就去唱，觉得自己非常的漂泊。后来他经过凡人二重唱，也就是莫凡和袁惟仁的推荐，被唱片公司的老板发掘。在民歌餐厅驻唱的时候，张宇唱的都是非常冷门的歌，比如陈升的，比如罗大佑的歌。他对罗大佑的喜爱到了他什么歌都可以用罗大佑的腔调来唱，所以在多年之后，他又翻唱了罗大佑唱给张艾嘉的这首歌《小妹》。 秋风已萧瑟地吹过林梢，小妹快披上我身上的外套，黑夜已笼罩这城市的苦恼，小妹让我将你轻轻地拥抱，双手让我尽抗拒那流言的困扰，那命运无情的怒潮，小妹将来，小妹，小妹，该去的回去，该来的回来，命运不能等待。回过头看看，那幼年纯真，小妹，让我为你抹去眼中的灰尘，父亲的墓中洒下我余晖，小妹，何不与我共饮这清幽的一杯，看人间的无聊的是非，

知道有谁说起这件事，不知道有谁听见他歌 听着某些歌，就仿佛想念的人轻轻坐在自己的身旁，欢喜又悲伤。最美时光， 从民歌餐厅驻唱起步，最终成为歌手的实在是太多。因为台湾的民歌餐厅台下坐着的常常会有两种人，一种是边吃饭边听歌的，另一种呢 则是唱片公司的心态。但是彭佳慧是一个例外。彭佳慧在高三的时候，因为参加歌唱比赛拿到冠军，于是得以在民歌餐厅驻唱。95年，这一天台下的观众当中坐了一个特殊的人，他不是星探，而是一位资深的歌手，他叫钟镇涛。正是钟镇涛在听过他的歌声之后，把彭佳慧推荐给了当时的巨石唱片，双方一拍即合，立马签下了一纸合约。03年，彭佳慧在他的歌唱事业进入低谷的时候，又曾经回到民歌餐厅驻唱过，所以你在听他唱歌的时候，总会觉得不管是隔着 CD 还是数字的音响，你总觉得他在看着你，对你轻轻唱音乐里的故事。听说爱情回来过， 只是怕见了面会更难过。我对遗忘的感触还那么多，曾给我幸福的你，我依然深深爱着。有一种想见不能见的伤痛，有一种爱还埋藏在我心中，只能把你放在我的心中。这一种想见不能见的伤痛，让我对你的思念越来越浓，我却只能把你放在我心中。想见不敢见